你看没有？ 嗯， 为了呢欣赏人起呀嘛起大早， 嗯， 真情啊流露 啊， 嗯， 真是真情流露。我就说这首歌旋律怎么这么的熟悉？ 嗯， 这不是刘若英那首《如果云知道》吗？ 哎呦，天哪！ 民歌版的， 民歌版的， 到底是谁？ 翻 唱的说 话，反正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呢，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哈。 啊，对，这一下这个风格就把人拉，就特别接地气儿。 广西大曲吗？对，大手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微信公众账号推呀？大家想了解这个地方， 大家就都觉得涠洲岛特别好， 就一定有它的原因，对不对？我们今天呢？仅我们的所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涠洲岛，你要了解涠洲岛，必须要了解他们到底在哪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一个大致的介绍，是不是？ 对，有请王志志，不是 大志。 涠洲岛呢，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海域的中部。 哎呀妈，北部湾， 对吧？北部湾挺常见的， 对，经常那个什么海洋天气预报，对， 北 部湾海浪高多少多少 米？对对对。北临广西北海市，东临涠洲半岛，也经常听着哈。 对， 东南与斜阳岛毗邻， 嗯， 南与海南岛 哦， 隔海相望，西面面向越南。 啊，难怪。 嗯， 那涠洲岛的总面积是24.74平方千米，岛的最高海拔是79米。 真好。 对，岛内的景区包括什么呢？鳄鱼山景区 有。 滴水丹平景区、石螺口景区、天主教堂景区和五彩滩景区等等， 一个景区逛一是吧？也得两天啊！ 啊，也 对， 也得整两天呢。 对，嗯， 涠洲岛是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岛屿， 嗯， 有海石、海基和熔岩等景观，有蓬莱岛之称啊， 哦！ 对，它这个也是蓬莱啊， 鲜鲜的哈，哦， 是的，蓬莱仙境嘛， 对， 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广西最大的海岛。 是的， 嗯， 它呢是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嘛， 嗯， 是广西的第一大岛，它既有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天然优势， 来亚造作呀， 对呀，啊，南亚嘛，对不对？ 嗯， 又有火桐。这个喷岩成海浊暗极的地貌胜景， 有 总面积呢大概是25平方公里， 嗯嗯嗯， 哎，还有环岛公路可以自驾，啊， 哇， 15.6公里啊， 哦， 通景点、村庄和港口，还有下车就可以进去啊， 嗯嗯嗯， 海岸线总长36公里， 嗯， 蜿蜒的沙堤长6到10公里， 可以了， 宽30到120米， 嗯， 这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23度， 多好的地方， 雨量1863毫米， 嗯， 四周来这个词儿， 烟波浩渺， 你看看，所以有蓬莱仙岛之称吗，嗯， 是的，全岛都是绿树茂密，气候宜人，风光旖旎，看见人间天堂，蓬莱宝岛， 对， 随着众多的综艺节目选景，涠洲岛 它 也是带着火起来了哈，这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网红旅游目的地，但是好在哎，它限流， 嗯，对， 对你再多的人没有用， 上不去， 对，上不去，就这么些人在这个岛上，嗯， 说到天气吧，不是冬午啊，下午是吧， 嗯，是 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5月7号周一那边的天气倒是现在是29度 哦， 晴，26到31度，空气质量27哟， 哎呀妈呀，真是， 是不是 错呀，涠洲岛 这写的旅游很适宜， 嗯， 化妆防脱水， 然后还有微风， 对，微风， 微风拂面， 上面最重要的看到了，紫外线比较弱，哎， 哎，哪儿的紫外线，啊， 你看你看 哦， 这块哎， 哦，哎呦，紫外线弱， 很好哈， 是的，不用带伞， 对 对，较适宜旅游。今天晴天吗？不是， 非常不错， 嗯，非常的棒啊。 那块现在是这个天气， 是的， 你们都了解了吧？ 是的，然后这不是网红目的地吗？带好你们的这个小裙子，带好小凉帽， 对，对对， 披好这个纱巾，开始抖。 是的， 对， 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哦！虽然是弱，但是也要防晒哈。 现在就开始去打卡拍照了啊！ 拍照了哈， 嗯， 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声。我们这边是有中国最大的第四纪火山岛。 哇，涠洲岛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大的第四纪火山岛。 嗯哼， 目前虽然说我国确认的火山地质遗迹已经有不少了， 嗯， 但是在一个海洋岛上，建立火山地质遗迹保护区是独一无二的。 对，它不但有海，还有火山遗迹保护区 啊。对呀，需要强调的是， 怎么呢？ 该火山岛由第四纪喷溢的玄武纪火山岩组成， 哦， 啊，它呢经历了4次的喷发，就旋回才建设了该岛。其中最后一次喷发的时间呢，又距离